星星，谁人在遥远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

就是结束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有 永远。

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